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。夜市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版本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刘文正早期的翻唱，收录在他1980年发行的专辑《阿美阿美》当中。这首歌最早的原唱呢，或者说更为熟悉的版本呢，是来自潘安邦的演绎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2000年锦绣二重唱的一个翻唱专辑《美丽与哀愁》当中的一首翻唱歌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翻唱了《天凉好个秋》《你那好冷的小手》《秋诗翩翩》等经典的七八十年代的歌曲。今天要听到这首来自沈燕原唱的《一串心》。 都是我的梦，总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2000年梁静茹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这也是她真正大热的第一首歌。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2003年首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当中的歌。很多人说林俊杰是厚积薄发，后来居上，现在呢他已经成为和周杰伦、王力宏等创作歌手齐名的著名的音乐人。来听听当年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《翅膀》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世界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 范逸臣的信仰爱情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艳红的一首歌。周艳红呢，现在给听众的印象呢，就是跟网络非常的紧密相关，比如说歌名都叫要嫁就嫁灰太狼，孙悟空写给白骨精的信，这种歌曲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网络歌曲。但早期的周艳红呢，其实是一位甜歌皇后。来听她1996年的这首歌曲，歌的名字叫做《跟你在一起真好》。 今晚的月亮挂得老高，幸福的感觉在心里燃烧，动人的旋律相爱。

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 是来自江美琪2011年响起专辑当中的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》。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张国荣的《陪你倒数》专辑当中的《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》。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《左右手》，填词是林夕，而普通话版本的填词是林秋离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情愿留爱这位一双手，让他在长夜里渐渐冷透，反正他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。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，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脑后，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。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，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心情谈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。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让你承认爱。将头发长长的留，把往事一束全都存在脑后，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。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，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谈得那样沉默，